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请大家听优秀配音演员配音精选系列专题节目的第四集，乔真配音精选。 曾经是一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后来阴错阳差，不知怎的又干起了译制配音这行工作。于是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的队伍里又多了一根硬朗朗的台柱子，他就是人们喜爱的乔真。乔真有一副浑厚媚人的好嗓子，多年来这副好嗓子究竟为多少影片中的人物配音，恐怕难以寻找到一个精确的数字。好在这并不重要，作为一个优秀的配音演员，好嗓子只能是一种优势，更重要的是对影片人物深刻的理解与准确精湛的表达。乔真在英国电影《海狼》里为斯图尔特上尉配音，斯图尔特上尉智勇双全，在战场以外常常变换装束侦破敌情。好，下面请欣赏乔真的配音。 介绍一下，我叫 Gavin Stute。 你戴的是结婚戒指吗？ 一点不错。 那夫人你姓？ 克伦威尔。 我瞎猜一下，克伦威尔夫人，你来孤儿是休假的，你的丈夫大概是个大块头，坐在那儿读纸牌。 不，我住这儿，我的丈夫死了。 哦，对不起，我本来想 客套一番。 真对不起。 不必客气了，看我们怎么输钱吧。 停止下注，停止下注。 请问你到国外来干什么？ 输钱，而且输得很从容。我是来这儿做生意的，就住一天，明天就要回孟买去了。你也许不信，我是卖茶叶的。 22黑的双数。 好，输光了。 你输的可真不少啊。 不，我看我是赢了，认识了你，我还希望再见到你。 很可能等你下次来我还在这儿。 克伦威尔夫人，你好啊。哦，我有一肚子话。 你好。 真是太巧了，我正好坐在那儿等你来。 不是等我。 我当然不能说假话。老实说，我在等一个同行，这个人一向不遵守时间。没忘吧？我叫 Gavin。 我没忘。 你还是克伦威尔夫人吧？哦不，你别回答，这狗叫什么？ 你会笑的。 我不笑。 Hamlet。 可他不是纯种狗。 这不能怪他。你信不信吧，别人都叫我 Agnes。 我一点没笑 Agnes。 我原先是个孤儿。来杯咖啡。 再给狗来点人肉。 什么先生？ 来点咖啡。 是。 你刚才说是个孤儿，你是怎么长得这么一表人才？哦，对不起，我还是叫你克伦威尔夫人可以吗？ 你这么叫我，我最称心了。 称心的还在后头，夫人。 在下庭吗？ 夫人，应该跟你说什么？问好，向你道歉，还是做解释？ 不要听，我走了。 总应该听我说一句吧。 别说了。 哈姆雷特好吗？ 见鬼！我不想在这儿跟你吵架。 那就坐一会儿。哈姆雷特好吗？ 听着，这一点不风趣。 来点酒，香槟，来支雪茄烟，回头再说吧。你好，夫人，我实在太对不起你了，从头来。 你这个实在太俗气。 是的，这我也知道，我总得向你赔不是，你要原谅了，我就能谈下去了。上一次那件事真糟糕。 你杀了个人还这么轻飘。 是他先要杀我们。 你过去也杀过人吗？ 是的，我在军队里当过一阵子军官，在警察局里也干过。 现在是茶叶商。 对，我不喜欢当什么警官，我也没有到处杀人的嗜好。接着你要把杀死这儿的老板也怪在我头上了吧？ 我倒是想过。 夫人，别谈这个了，还是谈谈你，或是谈谈我。要知道我这个人一看见你就爱上了你，不加评论。好吧，我来说，让我们再言归于好，大家彼此不要使性子，以观后效。 还是不加评论。 喝酒吗，夫人？ 好的。 随机应变，潇洒自如，乔真很好地完成了使命。日本影片《白衣少女》里的男主人公风雄是个身患绝症的青年，面对死亡，主人公的情绪时起时落，演员表演难，为其配音更不易把握。 又能画了，太好了。我发烧的时候老梦见这画，这幅画不画好，我死不瞑目。我在吴军市过了生日，24了，24岁就死刑了。 来，这是您要的鸡蛋烩粥，快点趁热吃吧。 不要。 你说要吃鸡蛋烩粥才给你做的。 我不想吃了。 怎么了？昨天说要吃冻豆腐，人家辛辛苦苦的做了，你说跟你妈做的不一样，不吃。吃吧，为了画画你过分劳累了，如果什么都不吃要盯不住的。 真讨厌。回去吧，你在这儿我的病也不会好的。 凤兄， 你提心吊胆的老看我的脸色，我不想看见你，烦死了。 你怎么这样？ 我不想吃了，我太累了，吃了也好不了。天天说现在好多了，比昨天气色好，我再也不受骗了。 别说了，凤兄， 大家都在骗我，你呀，大夫、护士长还有爸爸，出医院了怎么全是编的瞎话。什么稍微胖了点，真是笑话。这2个月来 我轻了4公斤。 你冷静点儿。 叫我冷静的等死。 冯雄， 够了，我不愿意别人看我这样子，我不要人同情。 冯雄，我从心里相信你会好，你一定会好。 我好不了了，这你应该最清楚。吃什么东西，喝什么药，怎么睡也好不了。别把我当傻瓜，贫血。哎，你以为我那么傻会相信这种话？哎，你给我滚吧！你从前的朋友在等你呢，那些崇拜者在等你回去呢。好了，别在我眼前。 你真狠心。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你一定得意吧？你是天使吗？ 为什么？为什么折磨我？ 你比我还苦吗？我要死了。活着的人怎么能懂得要死的人的悲伤呢？能懂才怪呢。每天每分每秒都在死神面前活着的人，他的痛苦你懂吗？ 是，我不懂。可是我的痛苦你也不懂，一点儿也不懂。 滚，滚开，我治不好了。 是也治不好了，你是白血病。 亚沙子，我很早就知道了，知道我得的是白血病是最近的事，但得的是不治之症早知道了。亚沙子，来。原谅我，我只是想听你说出来。我知道给我用的是白血病的药，直到今天我都怕写白血病这几个字，但是以后敢写了。没什么，亚沙子，总算看清楚了奋斗目标。谢谢你，亚沙子。 乔真以他的声音准确地体现了主人公从绝望到冷静直至超然的心态，听来令人既动情又同情。法国电影《冒险的代价》是部惊险的故事影片，整个故事中的一个个紧张惊险的片段是由影片中的一位节目主持人串联起来的。主持人责任重大，但又谈笑风生，游刃有余。这也相对的为给他配音的乔真增加了难度。 好，谢谢亲爱的朋友，谢谢亲爱的观众，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我们电视台第四期有奖冒险节目现在开始了。亲爱的电视观众们，请注意，你们马上就能看到几分钟以后要去追赶弗朗索瓦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将从天上下来，或者说来自地狱。亲爱的电视观众，有2500人，是的，有2500人想在这期有奖冒险节目中充当杀人凶手，但是按节目规定，你们只能看到其中5名，而这5名 是从那些从来没杀过人又是很想杀人的普通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请原谅我的文字游戏。介绍一下，贝特朗。你好，贝特朗。贝特朗在建筑工地当工头，对吗？ 对的。 你过去在军队里当过伞兵是吗？ 是的。 是啊，女士们先生们，这样的小伙子可千万不能惹他。Arnold 先生是工业制图老师，他有一个爱好，对了，非常特殊的爱好，对吗？ 对。 Arnold 喜欢搞动物标本。哦，对了，动物标本，就是说他把业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制作动物标本，对吗？ 对。 Alexander 你是 家用电器推销商。 你的兴趣爱好是，啊，对了，你是业余的足球裁判。 对，是这样。 足球迷。 足球迷 啊，足球迷。你呢，爱德华？你是？ 我在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爱德华有两个爱好。 对，打猎钓鱼。 打猎钓鱼。好，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第五位。对，亲爱的电视观众，一位女郎，而且非常迷人。她叫亚克林。人家总说我们鄙视女人。是的，本节目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把女性排除在外。现在我们改正了。亚克林，劳驾你向电视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很喜欢体育的，是本地区的格斗冠军。是高速公路通行税的征收员。 你的职业真是妙极了，他给那些度假的人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不过也许你们应该向在场的朋友和我们的全体电视观众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你们几位同意在我们的摄影机面前杀死弗朗索瓦？贝特朗，你说呢？ 我必须回答吗？ 啊，不过你完全可以保守秘密，把动机藏在心里。不过还是， 是这样。有时我很惭愧，有时候我上街，口袋里带着一支手枪，一边走，一边想，谁要是惹我麻烦，我就崩了他。 啊，真痛快！我们都有小小的嗜好。Arnold， 我也一样，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梦见用刀子杀人，可是我没杀过，我怕坐牢。据说牢房里非常可怕。 你呢，艾丽森呢？ 跟他们大致一样，想杀人。再说你们又给钱，干嘛不试试？ 那是。艾德瓦， 我认为我们不比别人更坏。我是说，譬如打仗的时候，当兵的也杀人，他们是盲目的，我们有目的，为了钱。再说政府工会明争暗斗的也同样在杀人。 当然。你呢，亚克林？ 我从没想过杀人，可看了他在电视上的样子，我想他一定虐待妇女，所以就来了。 啊，看来你们是下了狠心，一定要杀死弗朗索瓦。 对对对 对，是的。 难道说就没有一点怜悯？ 要不我们来干嘛？ 对， 就这么回事。 就是啊， 好极了，真是好极了，请热烈鼓掌。 若要介绍乔真的配音艺术，总忘不了他与李子在影片《野塞尼亚》里的合作。野塞尼亚人们固然难忘，但那位执着痴情的由乔真配音的奥斯瓦尔多的确也感染了许多人。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

爱你，奥斯瓦尔多。 在大量的外国影片中，乔真常常为主角、为正面人物配音，但也许是工作需要，也许是乔真本人有意体会多种角色的复杂性，来拓宽自己的配音艺术，他也偶尔为几个反面人物配音，比如法国影片《国家利益》里的勒鲁瓦，英国影片《斯巴达克斯》里的克拉苏。这两个反面角色都是差不多的，道貌岸然，阴险狡诈。先请听《国家利益》。 来了。 你好，女士。 你好，先生。请进去吧。 我刚才骗了看门的，说我是马洛教授的朋友，这恐怕是属于用词不当的。 我知道你是谁，我见过你照片。 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言归正传吧。既然你最近对我这么有兴趣。 你有兴趣？一点也不。你不过是一个爪牙，一个工具。除了作为工具以外，我并不想知道你是谁。就像我对这块地毯一样不感兴趣。所以我请你出去，滚出去。 也不问个为什么吗？我半夜里来，我要是你就得问一个清楚。 我叫你滚出去。 何况我们还有不少相似之处。你进巴黎大学念生物系那年，我考取了综合工艺系，说不定当时还见过面，只是记不起来了。咖啡馆或者是青年音乐会上，那个年代我很喜欢音乐。 我还是个音乐迷。你恐怕不是为了谈你年轻时代才来的吧？你想干什么？ 想叫你取消记者招待会。随你挑吧，要么你自愿取消，要么被迫取消。直说吧，我是来挽救你的。你很清楚，要逼得太紧会遭到反击，最近就这么个例子。 是，可对我不敢这样，知道的人太多了。 行了，拉维利女士，我们是有恃无恐的。就算你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值得冒这样的风险吗？你想在记者面前扮演圣女贞德，好吧，结果会怎么样呢？赶走几个你说的爪牙，我部长再加一两个人，可是上台的，你当他们会比我们好吗？我看一样，因为贩卖军火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乍听起来这很不合情理，不像和平者唱的那种高调，那是很讨巧的。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不过这个公式已经说了2000年了，从来没有人做到过。我是对科学家才说这话的。所以所谓乌托邦、伟大的感情、浪漫主义，你从不理会。当你在实验室里，你也从不幻想。你工作的对象是具体的现实，我也是这样。你是想叫我们关闭兵工厀，好吧，那么兵工厂的27万工人叫他们怎么办呢？说声再见叫他们走？你想他们会同意吗？去年所有进步报刊都反对我们在土伦制造鱼雷，当我们关闭了这家工厂，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会，包括这一地区的所有的工人都要求这厂重新开工。 这不奇怪，他们要活下去。这个局面是你们强加于他们的，他们要么去制造炸弹，要么就上街讨饭，不知不觉的成了你们讹诈的对象。而且每次一提到裁军，就利用他们来讨价还价。在意大利也是这样。 天哪，不过贩卖军火不仅对27万工人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每年还可以收入几十亿外汇。如果把兵工厂都改成果园，让那些果酱来代替坦克的出口，那么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就会一蹶不振，冰箱、高级轿车、周末度假，一切都没了。 接着你还要说， 如果我们不卖军火，俄国人、美国人也会出来卖的。 本来嘛，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好事能使国家破产，教育啊、文化呀、卫生啊，凡是那些坏事，烟草、酒精、大炮、妓院，国家倒能够获利，事情就这样。 你是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你明明知道，最近几年所有国家完全能够把战争工业转为和平建设，从而保证所有工人的就业。要这样，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就不能到手这笔巨大的肮脏钱，从贩卖军火得来的秘密资金。你走吧，我还当你要说什么有趣的事，可你的口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 好，那么说点正经事吧。保持沉默要多少钱？1亿5亿，2亿。 等记者明天听到这提议，他们都会感到有兴趣。 不要过高估计自己，金钱在一定数量之下是能够抵制的，就像冶金一样，不过到了一定温度它会融化的。那么2亿5千万，2亿8，3亿。说起来很简单，你只要发表一个声明，说你怀疑这些材料，你跟可怜的马洛一样也是受骗上当的。好了，4亿吧。也许对你来说这些数字太抽象，那就按实物来说吧，它能加深你的印象。你到底喜欢什么？来一幢乡下大别墅，城里一幢房子，一大把跨国公司的股票，一笔外汇。你开个价吧，我们可以叫你保持沉默，不过那代价更大。 好了，走吧，我就是要你们付出更大代价。 那么只能怪你自己自取灭亡。你是在攻击一个政府，而政府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他可以用它来做一切坏事，国家至上，而推翻国家至上的人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你想在小报上出名，随你的便，对我们只不过是另一个事故，大不了招来一帮狂热分子闹他个十来天，小报上又会出现新的新闻。 坏政权就是擅长丑闻不断。 是啊，可坏蛋的日子也不好过。过去他干一件大坏事可以出名20年，现在竞争的人太多，几乎都是昙花一现。 再请听乔真为电影《斯巴达克斯》里可拉苏的配音。 你在为我站岗吗？ 亲爱的克拉苏，快祝贺我吧，或者还是让我们彼此祝贺吧。 那就彼此祝贺。 明天我将率领6小队人马去镇压暴动的奴隶，全城将为我们送行。 哦，血迹斑斑的神啊！ 对不起，胜利的时候我总爱这么说。格拉古和这件光荣的事有关吗？ 是他提出来的，做得相当得体。 你呢？难道我让你当卫戍队长就是让你去攻占一个山头？我要你控制罗马市区。 我只带走6个小队，其余的全留在罗马。 交给谁指挥？ 交给凯撒。 哦，好极了，好极了。眼看着格拉古控制了元老院，你还要把卫戍队的指挥权交给他。 懂了，我去回绝他，声明我退出远征队。 当贵族的一个苦处就是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像个贵族。你既然答应了，那就得去。 可要是格拉古对你采取行动？ 不会的，没这必要。在你的支持下，他已经缴了我的械了。 你的军团不是驻扎在罗马城外吗？ 我的军团？你真以为会让我把军团开进来？ 我只是说必要的话你会怎么做。 难道你不知道罗马的法律吗？任何将军不得率领军队进入罗马城， 苏拉就例外。 苏拉，结果一撤万年，整个家族都受株连。不，年轻人，有朝一日我会清洗罗马在我父辈留给我的这座城里，恢复他所有的传统。所以我绝不能用背叛最神圣的传统的方式来夺取政权或者保卫自己。我绝不会让我的军团开进城来，就是到那一天，我也不会用武力来占领罗马。去吧，马上集合队伍，今晚就开出罗马，千万别让全城欢送。已经当了傻子，绝不能再当小丑了。找条僻静的马路，偃旗息鼓，悄悄出城，懂吗？溜出去。 遵命。 请记住，年轻的朋友，千万不要再悄悄溜回来。再见。干嘛藏在披肩里？嗯，这样好。女奴们花了几星期才缝好的，你应该尊重奴隶的劳动，以穿它为荣。过来。这曾经属于波斯皇后。 好重。 慢慢你会习惯的。坐下，吃一点鸽子肉，蜂蜜。 不， 挺好吃。吃一块瓜吧。嗯，喝点酒，吃。我不是命令你，是请你。是不是周围太富丽堂皇，使你感到有点拘束？嗯。 你想干嘛？ 问得好，女人应该问。但愿我的回答能使你满意。嗯，婴儿长得好吗？ 挺好。 嗯，我昨天替他买了个奶妈，但愿他能吃得惯。 我让他走了，我宁愿自己来喂孩子。 啊，这个我会不赞成，这会使你怀念过去。我要你开始新的生活。 我不喜欢过新的生活。 总得关心你孩子的生命吧。 干嘛用孩子来威胁我？你是主人，你随时可以占有我。 我不想占有你，我要你自愿，要你爱我，瓦利娘。 你想用杀死我孩子做要挟，让我来爱你？ 我不想杀死你孩子。请你原谅瓦利娘。不要老这么悲伤。 我没悲伤，我在回忆。 我打断你回忆了。 哦，不。 你这是在现实和凌辱之间犹豫徘徊。好，关于 Spartax 你能想起点什么吗？提起他你感到难受吗？ 不。 啊，那么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从来就靠自己奋斗，像野兽。可在他死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而出，情愿替他去死。 哼哼，他是什么？是什么？ 他不是神，是普通人，是奴隶。我爱他。 他是强盗，杀人犯，他是我们罗马一切美好事物的敌人。见鬼！你说，你为什么爱他？ 我没法说，没法说你不能理解的事。 可我想要理解，你懂吗？一定要理解。 你怕他，对不对？所以你就想用他妻子来消除你内心的恐惧，可你怕极了，再也没法消除了。 走着瞧。 行家们大都知道，在表演这个行当里，连说带哭的戏很少见，也很棘手。配音演员若要真切地表达，更需付出艰辛的劳动。在美国电影《第一滴血》里，乔真为主人公 Rambo 配音。在整部影片里， Rambo 这个钢铁般的硬汉沉默寡言，只是在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有一段如泣如诉的独白。 结束了，吉奥尼。 结束了？ 不，没有结束，没有，不能结束它。不是我要打的，是你们叫我打的。我千方百计想打赢，你们又不让我打赢，所以我回来了。可那帮混蛋堵在机场上，他们朝着我抗议，骂我屠杀婴儿，什么脏话都有。他们凭什么抗议啊？凭什么？在那边我受了多少罪，那帮混蛋他们知道吗？ 那日子确实难熬，现在都过去了吗？ 胡说，现在比那会儿更难熬。在战场上我还有伙伴，还能互相照应，可现在什么都没了。 你能活着回来不容易啊，不能就这么死了。 在那儿我能开飞机，开坦克，掌握价值百万元的武器，可在这儿连个普通的活都找不着。哦，天哪，天都不在了。哦，天，伙伴们真冤哪，他们都死了，都死在那儿了。我的好朋友现在就剩我了。还记得 Perry 吗？那个黑头发的，有一次我捡到一块古币，说有门了，我们就把他寄到赌城拉斯福加斯那个跑车厂。他最喜欢那种红颜色的五八型小赛车，他说要乘那种车去旅行。有一次，一个越南小孩，他拖着个擦鞋的箱子，他说：“你们擦不擦鞋？擦鞋。”那小孩老问个没完，派瑞就擦了。我去拿啤酒了，可是谁知道那箱子里有炸弹，把派瑞炸得血肉横飞。他躺在那儿直叫唤，他的血肉溅了我一身，跟这一样。我拼命地擦呀擦呀，可怎么也擦不干净。我捡起他的胳膊腿想把他拼起来，可他的肠子不断地往外流，谁也不来帮我。 他对我喊着，我要回国，我要回国。他不停地喊着，我要回国，我要开着赛车，可他的腿找不着了，他的腿炸飞了。怎么也忘不了，已经7年了，可我天天都在想，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谁能理解我呢？我跟谁去说呢？这事儿我忘不了。 有道是十年磨一剑。由于乔真辛勤的劳动，加上他良好的天赋，他的声音终于悄悄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成为一位在配音界极有影响、极有魅力的配音演员。好，让我们以他在著名影片《魂断蓝桥》里的一段配音，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尾吧。 你好。 哦，你好，我很高兴，我正担心给你把地点说错了呢。 没有，你的条子我当着大家的面念了。 哦，你难为情了。 是的，你也会难为情。 我敢说我使你为难了。 你把上校甩了，所以恐怕我也使你为难了。 的确，可我得到了补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进去吧。 好吧。 你可真美呀。 谢谢。 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 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脂肪少的。 啊，今晚例外。你这儿有什么特别的菜吗？ 龙虾不错，先生。 嗯。 还有酒，稍微喝点淡酒，不违反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 今儿晚上。 好，来40号。 40号，先生。 你的舞跳得很美。 我看不见得。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 你再见到我高兴吗？ 高兴。 快活吗？ 快活的。 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只是真美极了。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她美吗？她丑吗？什么模样想不起来了。我非得赶到剧场看看你长得什么样。 现在不会再忘了吧？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那么关于我，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个舞曲，请大家跳一路平安 Words。 待会儿跟你说，现在跳舞吧。 这些蜡烛什么意思？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给你写信，你回信吗？ 当然。 迷人的夜晚是吗？ 是的，谢谢你。 等我回来，我们再去哪儿？ 好的。 那是我们的地方，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地方。你看，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我看很难说，你说呢？ 是啊，我也这样想。 你在饭店里想跟我说什么来着？你说你不了解我。 哼，现在用不着再说了。 哦，跟我说说吧，我想知道。 我们一认识我就觉得这太神奇了。就在这漫长的刹那间，你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又是那么悲观。我是说，你似乎对生活没什么指望。 也许你说的对，先是我们认识了，我喜欢你，现在我们又得分手了，也许我们再不会见面了。 你现在就想象得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是的，想象得出。 你住这儿？ 是的。 好，就这样了。 就这样，除了说再见。 是这样。 再见。 再见，妈了，亲爱的。 再见，洛伊。 多保重。 是的，你也多保重。 我不会怎么的，你的吉祥符守着我呢。 他会的，我真希望他会。再见。 再见。 你好。 你好。 你来看我，太好了。 别这么说。 你没走？ 海下有水雷，放假48小时。 这真太好了。 是的，有整整2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你终于学会了记住我了。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我 现在由不得你这样了。 这样？ 这样犹豫，你不能再犹豫了。 不能。 不能。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去跟我结婚。 Roy， 你疯了吧？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Roy， 理智点。 我才不呢。 可你还不了解我。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Roy 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2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你怎么这样肯定？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是，亲爱的。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去哪儿？ 去宣布订婚。回兵营去。啊，妈了，你听我说，目前我们会陷于什么样的麻烦？ 好的。 我要你知道一下某些情况。 好的。 首先，我亲爱的年轻小姐，我是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听胡人吧。 听胡人。 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是不能草率结婚的，要准备很多手续和仪式。 这我知道。 这有点繁文缛节。 是吗？ 譬如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要结婚，必须得到他的上校的同意。 这很困难吗？ 啊，也许困难，也许不。 我看不那么容易。 啊，那得看怎么恳求了，看恳求的魅力，看他的热情和口才。妈了，看着我。 是，上尉。 怎么，你怀疑吗？ 你太自信了，上尉，你简直疯狂了，上尉，你又莽撞又固执又……我爱你，上尉。 你坐这儿，跟谁也别说话，我一会儿就来。妈了。 这么快？ 我还没见着他呢，有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忘了。 什么？ 你的履历表。 哦，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我给你填上。那么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伯明翰。 年月？ 1895年6月9日。 父亲的职业？ 中学教员。 父母在吗？ 不。 哦，那么还有，哦，对了，你姓什么？ 哦，洛伊莱斯特。 幸亏想到这个，这很要紧。再见，莱斯特小姐。 再见。